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584第12分境界波罗蜜多之一。如是我闻，一时波伽梵在失落伐住失多林及孤独园，与大比丘众1250人聚。儿时世尊告巨兽舍利子，如今应为欲证无上正等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宣说境界波罗蜜多。时舍利子蒙佛教敕，乘佛神力，先以境界波罗蜜多教诫教授诸菩萨摩诃萨，使满慈子便问巨兽舍利子言：云何应知菩萨持戒？云何应知菩萨犯戒？云何菩萨所应行处？云何菩萨非所行处？十舍利子便答巨兽满慈子言：若诸菩萨安住声闻独觉作意，是名菩萨非所行处。若诸菩萨安住此处，应知是为菩萨犯戒。若诸菩萨行于非处，是诸菩萨决定不能摄受境界波罗蜜多。若诸菩萨决定不能摄受境界波罗蜜多，是诸菩萨舍本誓愿。若诸菩萨舍本誓愿，应知是为菩萨犯戒。又满慈子，若诸菩萨修行布施，回向声闻或独觉地，是名菩萨行于非处。若诸菩萨行于非处，应知是为菩萨犯戒。若诸菩萨安住居家受妙五欲，应知非为菩萨犯戒。若诸菩萨行布施时回向声闻或独觉地，不求无上正等菩提，应知是为菩萨犯戒。譬如王子应受父王所有教令，应学王子所应学法，为诸王子皆应善学诸工巧处及事业处，所谓乘象、乘马、乘车，及善持玉、弓弩、排卵、刀槊、钩轮、奔走、跳掷、书印、算术、声音轮等，基于种种工巧事业，若诸王子能勤习学如是等类，顺意王法，虽受五欲种种嬉戏，而不为王之所贺责，如是菩萨勤求无上正等菩提，虽处居家受妙五欲 种种嬉戏，而不违逆一切之志。若诸菩萨行布施时，回向声闻或独觉地，是诸菩萨行于非处，与一切智变为非田。若时日若时，与一切智已成非田。儿时儿时，不能摄受菩萨境界波罗蜜多。若时若时，不能摄受菩萨境界波罗蜜多。儿时儿时，远离所求一切之智。若时若时，远离所求一切之智。儿时儿时，行于非处。若时若时，行于非处。儿时儿时，犯菩萨戒。又满慈子，若诸菩萨虽复出家受持境界，而不回向无上菩提，是诸菩萨定不成就菩萨境界。若诸菩萨定不成就菩萨境界，是诸菩萨但有虚名都无实意，应知彼类不明菩萨。若诸菩萨虽处居家而受三规，深信三宝，回向无上正等菩提，是诸菩萨虽复受用无欲乐具，而与菩萨所行境界波罗蜜多常不远离，一名真实持境界者，一名安住菩萨境界。若诸菩萨住菩萨界，是诸菩萨常不远离菩萨境界波罗蜜多。若诸菩萨常不远离菩萨境界波罗蜜多，是诸菩萨常不远离一切智智。若诸菩萨虽多发起五欲相应非礼作意，而其一念无上菩提相应之心，即能摧灭。如是多吉迦折摩尼，依吠琉璃能总影多，吠琉璃宝光彩价值影多一切迦折摩尼。如是菩萨虽多发起五欲相应非礼作意，若其一念无上菩提相应之心，普能摧灭。如迦折句，依吠琉璃普能影多，令失光彩。又满慈子，若诸菩萨执着诸相而行布施，是诸菩萨行于非处。若诸菩萨行于非处，是诸菩萨应知名为犯菩萨戒。菩萨不应执着诸相而行布施，亦复不应执着无上正等菩提而行布施。何以故？满慈子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远离众相，所以者何？如来实力似无所谓，似无碍解，大慈大悲，大喜大舍，即十八佛不共法等无量无边诸佛妙法，皆离众相。如是菩萨于所行施不应执着。若诸菩萨于所行施能无执着，是诸菩萨得能摄受菩萨境界波罗蜜多，即能证得一切智智。时满慈子便问巨兽舍利子言：若诸菩萨求一切智智而修行布施，是诸菩萨岂不执着一切智智？ 若诸菩萨起心执着一切智智，成戒禁取，云何名为持菩萨戒？舍利子言：一切智智远离众相，非方处舍；一切智智非色蕴，不离色蕴；非受想行识蕴，不离受想行识蕴；一切智智非眼处，不离眼处；非耳鼻舌身意处，不离耳鼻舌身意处；一切智智非色处，不离色处；非声香味触法处，不离声香味触法处；一切智智非眼界，不离眼界；非耳鼻舌身意界，不离耳鼻舌身意界；一切智智非眼识界，不离眼识界；非耳鼻舌身意识界，不离耳鼻舌身意识界；一切智智非眼处，不离眼处；非耳鼻舌身意处，不离耳鼻舌身意处；一切智智非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不离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；一切智智非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不离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；一切智智非地界，不离地界；非水火风空十界，不离水火风空十界；一切智智非因缘，不离因缘；非等无间缘、所缘缘、增上缘，不离等无间缘、所缘缘、增上缘；一切智智非无明，不离无明；非形识名色六处，处受爱取有生老死，不离形识名色六处，处受爱取有生老死；一切智智非布施波罗蜜多，不离布施波罗蜜多；非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，不离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；一切智智非内空，不离内空；非外空，内外空，空空，大空，圣意空，有为空，无为空，毕竟空，无际空，散空，无边意空，本性空，自相空，共相空，一切法空，不可得空，无性空，自性空，无性自性空，不离外空，内外空，空空，大空，圣意空，有为空，无为空，毕竟空，无际空，散空，无边意空，本性空，自相空，共相空，一切法空，不可得空，无性空，自性空，无性自性空；一切智智非真如，不离真如；非法界，法性不虚妄性，不变异性，平等性，离生性，法定，法住，实际虚空界，不思议界；不离法界，法性不虚妄性，不变异性，平等性，离生性，法定，法住，实际虚空界，不思议界；一切智智非苦圣地，不离苦圣地；非极灭道圣地，不离极灭道圣地；一切智智非四境律，不离四境律； 非是无量，是无色定；不离是无量，是无色定。一切智智，非是念住，不离是念住；非是正断，是神足，无根无力，七等觉知，八圣道之。不离是正断，是神足，无根无力，七等觉知，八圣道之。一切智智，非空解脱门，不离空解脱门；非无相无愿解脱门，不离无相无愿解脱门。一切智智，非八解脱，不离八解脱；非八圣处，九次的定，十遍处，不离八圣处，九次的定，十遍处。一切智智，非陀罗尼门，不离陀罗尼门；非三摩地门，不离三摩地门。一切智智，非净观地，不离净观地；非种性地，第八地，具见地，薄地，离欲地，一半地，独觉地，菩萨地，如来地；不离种性地，第八地，具见地，薄地，离欲地，一半地，独觉地，菩萨地，如来地。一切智智，非即喜地，不离即喜地；非离垢地，发光地，宴会地，极难胜地，现前地，远行地，不动地，善会地，法云地，不离离垢地，发光地，宴会地，极难胜地，现前地，远行地，不动地，善会地，法云地。一切智智，非无眼，不离无眼；非六神通，不离六神通。一切智智，非佛实力，不离佛实力；非四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，大慈大悲，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。不离四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，大慈大悲，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。一切智智，非三十二大实相，不离三十二大实相；非八十随好，不离八十随好。一切智智，非无妄施法，不离无妄施法；非恒住舍性，不离恒住舍性。一切智智，非一切智，不离一切智；非道相智，一切相智，不离道相智，一切相智。一切智智，非欲留果，不离欲留果；非依来果，不还果，阿罗汉果。独觉菩提，不离依来果，不还果，阿罗汉果，独觉菩提。一切智智，非诸菩萨摩诃萨行，不离诸菩萨摩诃萨行；非诸佛无上正等菩提，不离诸佛无上正等菩提。一切智智，非有色法，不离有色法；非无色法，不离无色法。一切智智，非有见法，不离有见法；非无见法，不离无见法。一切智智，非有对法，不离有对法；非无对法，不离无对法。一切智智，非有漏法，不离有漏法；非无漏法，不离无漏法。一切智智，非有为法，不离有为法；非无为法，不离无为法。一切智智，非有量法，不离有量法；非无量法，不离无量法。一切智智，非过去法，不离过去法；非未来现在法，不离未来现在法。一切智智，非 善有技法，不离善有技法。非不善无技法，不离不善无技法。一切智智，非欲界戏法，不离欲界戏法。非色无色界戏法，不离色无色界戏法。一切智智，非见所断法，不离见所断法。非修所断无断法，不离修所断无断法。一切智智，非学法，不离学法。非无学，非学非无学法，不离无学，非学非无学法。一切智智，远离如是诸法相故，不可智取。一切智智，远离众相，无法可得，无所得故，不可智取。一切智智，即非有法，亦非无法，有此因缘，不可智取。是故菩萨修行布施，受持境界，回向无上正等菩提，虽求正得一切智智，而不名为戒进取舍。若诸菩萨修行布施，受持境界，回向声闻或独觉地，智取境界，是诸菩萨施菩萨戒，应知名为梵界菩萨。尔时满慈子问舍利子言：若诸菩萨修行布施，受持境界，回向声闻或独觉地，违反菩萨所受戒矣。是诸菩萨未有因缘可还境否？舍利子言：若彼菩萨回向声闻独觉地矣，未见圣地，未证实际，或有因缘亦可还境。若见圣地证实际矣，亦见深重，难可还境。时满慈子复问具寿舍利子言：若诸菩萨求证无上正等菩提，不应令彼证实际也？舍利子言：如是如是。若诸菩萨求证无上正等菩提，不应令彼证于实际。满慈子言：何因缘故？若诸菩萨求证无上正等菩提，不应令彼证于实际？舍利子言：有诸菩萨求证无上正等菩提，若速令彼证于实际，是诸菩萨或遇因缘住于声闻或独觉地，难可令起一切智心。若遇如来正法隐没，不求证得一切智智，而时便证独觉菩提，入无余依般涅盘界，毕竟不证无上菩提。有此因缘，若诸菩萨求取无上正等菩提，不应令彼速证实际，乃至未作妙菩提座，不应令彼证于实际。若时已作妙菩提座，将证无上正等菩提，奈可令其证于实际，断一切障，证大菩提。又满慈子：若诸菩萨修行境界波罗蜜多，不应受持二乘境界， 有彼境界，不能摄受一切之智，不能引发一切之智，不能摄受菩萨境界波罗蜜多，不能圆满菩萨境界波罗蜜多。又满次子，若诸菩萨心作分现，扰于有情，修行布施，受持境界，是诸菩萨不能摄受菩萨境界波罗蜜多，不能圆满菩萨境界波罗蜜多。何以故？满慈子，菩萨境界波罗蜜多无分现故。若诸菩萨心无分现，扰于有情，修行布施，受持境界，是诸菩萨难能摄受菩萨境界波罗蜜多，亦能圆满菩萨境界波罗蜜多。是诸菩萨有此因缘，名为成就菩萨境界。儿时满慈子问舍利子言，云何名为菩萨持戒？舍利子言，若诸菩萨随所行施，一切回向无上菩提，与诸有情作大扰矣，穷未来际，无间无断，应知是为菩萨持戒。若诸菩萨随所护戒，一切回向无上菩提，与诸有情作大扰矣，穷未来际，无间无断，应知是为菩萨持戒。若诸菩萨虽经净且杀数大劫，修行境界令得圆满，而不回向无上菩提，与诸有情作大扰矣，穷未来际，无间无断，是诸菩萨不能摄受菩萨境界波罗蜜多，不能圆满菩萨境界波罗蜜多。若诸菩萨虽经净且杀数大劫，修行境界令得圆满，而心回向声闻独觉，是诸菩萨不能摄受菩萨境界波罗蜜多，不能圆满菩萨境界波罗蜜多。若诸菩萨虽不受持二乘境界，而不名为犯境界者。若诸菩萨回向声闻或独觉地，虽多受持二乘境界，而可名为犯境界者。何以故？满慈子，若诸菩萨回向声闻或独觉地，应知名为行于非处，言非处者即二乘地，非诸菩萨所行处故。儿时满慈子问舍利子言，云何名为菩萨行处？舍利子言，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静虑、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作意，应知是为菩萨行处。又满慈子，内空、外空、内外空、空空、大空、胜意空、有为空、无为空、毕竟空、无际空、散空、无变异空、本性空、自相空、共相空、一切法空、不可得空、无性空、自性空、无性自性空相应作意，应知是为菩萨行处。又满慈子，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，不变异性，平等性，离生性，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相应作意，应知是为菩萨行处。又满慈子，菩萨所学色境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相应作意，应知是为菩萨行处。又满慈子， 菩萨所学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相应作意，应知是为菩萨行处。又满次子，菩萨所学空、无相、无愿解脱门相应作意，应知是为菩萨行处。又满次子，菩萨所学八解脱、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相应作意，应知是为菩萨行处。又满次子，即喜地、离垢地、发光地、宴会地、极难胜地、现前地、远行地、不动地、善会地、法云地相应作意，应知是为菩萨行处。又满慈子，一切陀罗尼门、一切三摩地门相应作意，应知是为菩萨行处。又满慈子，菩萨所学五眼六神通相应作意，应知是为菩萨行处。又满慈子，如来实力似无所谓，似无碍解，大慈大悲，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，乃至一切智智相应作意，应知是为菩萨行处。若诸菩萨地故住故行此行处，应知是为菩萨持戒。若诸菩萨地故住故行此行处，应知是为菩萨持戒。又满慈子，若诸菩萨虽经净且杀数大劫，安处居家，受妙五欲，而不发起去向声闻独觉地心，是诸菩萨应知不明犯菩萨戒。何以故？满慈子，是诸菩萨增上益乐，无退坏故。何等名为增上益乐？为定去求一切智智。譬如有人与他财物时不结道，往尽灵雨，虽经多时，而胜益乐常无退坏，与他财物无结道心，虽与恶人同进灵雨，而不明贼。如是菩萨虽处居家，经于净且杀数大劫，受妙五欲，而胜益乐常不退坏，为常去求一切智智，曾不发起二乘之心，是故不明犯菩萨戒。若诸菩萨虽经净且杀数大劫，修行繁横，而且回向二乘地心，应知不明持境界者，何以故？满慈子，彼舍境界波罗蜜多，安住声闻独觉乘戒。若诸菩萨安住声闻独觉乘戒，不明菩萨，所以者何？是诸菩萨远离境界波罗蜜多，无心去求一切智智，定不能证无上菩提。又满慈子，若诸菩萨起如是心，我当精勤经而所结流转生死，定当引起一切智智。是诸菩萨有起此心，不能证得一切智智。时满慈子便问巨寿舍利子言：若诸菩萨心作分现，我当精勤经而所结定当证得一切智智，如是其心有何过失而不能得一切智智？舍利子言：是诸菩萨厌怖生死，速求菩提，由心速故，便作分现， 由作分线，不能成熟收胜善根。由不生死，或求生闻，独觉称果。非作分线，而能扰疑无量有情。非作分线，而能圆满无量布施波罗蜜多。非不圆满无量布施波罗蜜多，而能证得一切智智。若诸菩萨心作分线，设今净且杀数大劫，修行布施波罗蜜多，而亦不能圆满布施波罗蜜多。菩萨布施波罗蜜多无边际故，一切智智亦无边际。若不圆满菩萨布施波罗蜜多，而能证得一切智智，无有是处。是故菩萨欲求无上正等菩提，不应起心定作分线，速求正得一切智智。又满慈子，若诸菩萨求证无上正等菩提，是诸菩萨决定不应心作分线，修行布施，即至般若波罗蜜多。若时若时久处生死，修菩萨行，而时而时所修布施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见善成熟，堪能证得一切智智。如新瓦器盛满清水，置于日中，如如多时，水所滋润，如是如是，气转坚牢。如是菩萨若时若时久处生死，修菩萨行，而时而时所修布施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见善成熟，堪能证得一切智智。又满慈子，如新瓦瓶盛满酥油，如如经酒，如是如是浸泥渐润，油丝坚密，有所堪能。如是菩萨若时若时久处生死，修菩萨行，而时而时见遇多佛及佛弟子，信敬供养。若时若时见遇多佛及佛弟子，信敬供养。而时而时见蒙多佛及佛弟子教戒教授。若时若时见蒙多佛及佛弟子教戒教授。而时而时见得闻说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。若时若时见得闻说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。而时而时见能修习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。若时若时见能修习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。而时而时见复圆满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。若时若时见复圆满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。而时而时见得临近一切智智。若时若时见得临近一切智智，而时而时见断诸障，证得无上正等菩提。又满慈子，诸菩萨摩诃萨若时若时起一切智相应之心，而时而时无容间起缘于净心。若时若时无容间起缘于净心，而时而时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，熏心相续见得圆满。由心相续 见缘满故，明能引发一切智心。此心相续，无间无断，乃至证得一切之智。如楚苏平，如如经久，如是如是，苏气熏遍，不受余气之所熏着。如是菩萨摩诃萨众，其一切智相应之心，缘于净心，不能兼杂，由无兼杂，不失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，熏习圆满。诸恶魔君欲似其变，终不能得。何以故？满慈子，若于此境魔似其变，是诸菩萨即于此境起一切智相应之心，由此恶魔不能得变。如是菩萨若时若时久处生死，修行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儿时儿时见是多佛及诸弟子，若时若时见是多佛及诸弟子，儿时儿时闻说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若时若时闻说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儿时儿时能勤精进如理思维所说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若时若时能勤精进如理思维所说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儿时儿时能勤精进无倒修习所说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若时若时能勤精进无倒修习所说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儿时儿时与心相续，布施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，见得圆满。若时若时与心相续，布施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，见得圆满。儿时儿时见得临近一切之智，由此速证无上菩提，与诸有情作大饶益。又满慈子，若诸菩萨欲劝导他受持境界，是诸菩萨先应自起境界相应心，心所法，然后劝他受持境界。既劝导他受持戒已，复令回向一切智智。如是菩萨自修善根，回向所求一切智智，复能劝导他诸有情起清净心，受持境界。受持戒已，复令回向一切智智，奈可名为与善男子善女人等能善化导。若诸菩萨教戒教授去声闻乘不得切罗，令勤修学菩萨境界波罗蜜多，回向去求一切智智，是诸菩萨胜声闻乘不得切罗。若声闻人教戒教授去菩萨乘不得切罗，令勤修学菩萨境界波罗蜜多，回向去求一切智智，是声闻人不胜菩萨不得切罗，乃为菩萨转胜于彼。如有男子赴真金人远视他国，此真金人光彩颜貌胜彼男子，如是设有净伽沙数声闻乘人教戒教授去菩萨乘不得切罗，令勤修学菩萨境界波罗蜜多，回向去求一切智智，此一菩萨胜彼一切声闻乘人。又如男子 父颇至家人，远视他国，慈颇至家人，光彩颜貌，胜比男子。如是三千大千世界，净伽沙数声闻乘人，教戒教授，取菩萨乘不得伽罗，令勤修学，菩萨境界波罗蜜多，回向去求一切智智。此一菩萨，胜比一切声闻乘人。何以故？满慈子，诸声闻人，若时若时教戒教授。此一菩萨儿时儿时转胜一切声闻乘人，摄经净伽沙数劫，诸诸声闻人，教戒教授此一菩萨，令勤修学菩萨境界波罗蜜多，回向去求一切智智。此一菩萨功德善根昼夜增长。又满慈子，譬如真金数数烧炼，光色转胜，菩萨一耳，若时若时诸声闻众教戒教授，令劝修学菩萨境界波罗蜜多，回向去求一切智智。儿时儿时菩萨境界波罗蜜多转得明净，若时若时菩萨境界波罗蜜多转得明净，儿时儿时转胜一切声闻乘人所有功德。有彼功德，回向涅槃，不能去求一切智智。又满慈子，如沸琉璃，若时若时降者盈视，儿时儿时光色转净，如是菩萨，若时若时诸声闻众教戒教授，令劝修学菩萨境界波罗蜜多，回向去求一切智智。儿时儿时菩萨境界波罗蜜多转得明净，若时若时菩萨境界波罗蜜多转得明净，儿时儿时转胜一切声闻乘人所有功德。有彼功德，回向涅槃，不能去求一切智智。又满慈子，如巧画师，以众彩色化作人像，如如先以一色作模，于后后时填布众彩，若时若时以众彩色渐次填布，儿时儿时容貌形色辗转殊妙，胜比画师百千万倍。如是菩萨，若时若时诸声闻众教戒教授，令勤修学菩萨境界波罗蜜多，回向去求一切智智。儿时儿时菩萨境界波罗蜜多转得明净，若时若时菩萨境界波罗蜜多转得明净，儿时儿时转胜一切声闻乘人所有功德。有彼功德，回向涅槃，不能去求一切智智。而此菩萨由诸声闻教戒教授所修种种功德善根昼夜增长。又满慈子，如人种树，随时灌溉守护修理，若时若时灌溉此树守护修理，儿时儿时其树增长，量见高大，如是菩萨无量声闻教戒教授，令劝修学菩萨境界波罗蜜多，回向去求一切智智。而此菩萨若时若时无量声闻教戒教授，令勤修学菩萨境界波罗蜜多，回向去求一切智智。 儿时儿时，菩萨境界波罗蜜多渐次增长。若时若时，菩萨境界波罗蜜多渐次增长。儿时儿时，普胜一切声闻独觉。菩萨境界波罗蜜多转明转圣，渐次临近本所愿求一切智智，由思普胜声闻独觉。又满慈子，譬如有人持小火枣烧干草木，若时若时，火依草木，儿时儿时，火渐增长。若时若时，火渐增长，儿时儿时，火焰转大，辗转能照多余刹那，多百多千乃至无量。如是菩萨无量声闻教戒教授，令勤修学菩萨境界波罗蜜多，回向去求一切智智。而此菩萨若时若时无量声闻教戒教授，令勤修学菩萨境界波罗蜜多，回向去求一切智智。而时而时，菩萨境界波罗蜜多渐次明胜。若时若时，菩萨境界波罗蜜多渐次明胜。而时而时，胜彼无量教戒教授声闻称人所有功德，有彼功德回向涅槃，不能去求一切智智。又满慈子，譬如有人销矿出金，出以转卖，所得价值贵卖彼人多百千倍。如是菩萨若时若时，无量声闻教戒教授，令勤修学菩萨境界波罗蜜多，回向去求一切智智。儿时儿时，菩萨境界波罗蜜多胜彼声闻所有功德多百千倍，有彼功德回向涅槃，不能去求一切智智。菩萨境界波罗蜜多决定去求一切智智，于有情类作大饶益。而时满慈子白舍利子言：菩萨成就广大妙法，为诸菩萨教戒教授，去声闻乘菩提伽罗，令勤修学菩萨境界波罗蜜多，回向去求一切智智。是诸菩萨胜声闻乘菩提伽罗。若声闻人教戒教授去菩萨乘菩提伽罗，令勤修学菩萨境界波罗蜜多，回向去求一切智智。是声闻人不胜菩萨菩提伽罗，乃为菩萨转胜于彼。十舍利子便应具受满慈子言：如是如是，菩萨成就广大妙法，普胜独觉及诸声闻。卷第584。